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科技馆特别举办了馆长带你走进科技馆中国科技馆第5000万名观众参观体验活动，并向第5000万名观众赠送了终身门票和科创礼品。我国河南平顶山庄人脸识别系统防小孩也有，可同步通报老师家长，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事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日前签署一项保释改革法案，由此加州将成为美国首个禁止用保释金对刑事案件嫌疑人进行保释的州。澳洲乐透公司对于刮刮乐彩票中奖的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昆州人玩刮刮乐赢得的奖金数额最高。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18年最堵九月预计会有8个重点拥堵日，同时公布了本市包括 CBD 区域、圣地软件园在内的7个一级堵点。北京等已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从2019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季，全国各地均使用新教材。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近日举行，其中歌手张靓颖荣获2018年度最佳女歌手、年度最佳舞台演绎女歌手、年度最佳金曲《我》等多个奖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仿佛记得那夏天，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情无又在，人事已非，你已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 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当我付出了真情却是空虚寂寞。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赏红滩，观绿苇，漫步稻田画，品河蟹，闻稻香，尝特色美食。河蟹疙瘩高黄满溢，心语经营唇齿留香，红滩钓蟹，特色马车，网红小火车，各种娱乐目不暇接。中国最北海岸线盘锦红海滩欢迎您。 中秋买好蟹，当然蟹状元。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全国70家直营门店，9年品质，值得信赖。现在拨打400-861-5777，400-861-5777，享受超低预售价。 九六九，一点动听， 一点动听。 为梦昨夜昨夜，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最美， 轰轰烈烈。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星奇。这两天看到微信群有听友说想点歌，但是不知道怎么点。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点歌，想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留言的话，你就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后台留言，然后呢说你想要点的歌曲，还有你想要说的话。最好的模板呢就是音气主播我想点一首歌，这样呢你被看到的几率会更大，而且呢是经典歌曲首选哦。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位听友留言，他说想点一首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并留言这首歌是童年的记忆，这些老电影老动画就是给人一种认真坚持自信大气的感觉，这才该是一个中国自己的动画。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Thank you. 的喜悲。

唐宁宁，北京爱琴海薰衣草庄园的庄主。听经典九六九，悦享品质生活。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嗨，我是新奇。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有一句话，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穷困和爱。正如网上那句话所说，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时再相信。如果他答应你带你去想去的地方，那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哦。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的面前时再感动吧。经典久了讲，我新奇，感情呢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有点醉眼朦胧，月夜醉眼朦胧，月夜空与我共婆娑。